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91回。第一次被姐姐这么主动地抱上来，谢之方愣了愣，嗓子发干，心跳如雷。男子的外袍太过宽大，随着他的动作滑落，中衣也再度敞开，香软的身子紧紧贴着他。谢之方脑子里混成一团浆糊，下意识捞起衣裳往他身上盖，慌张的五指乱抖，也不知道是该摸还是应该赶快移开。见素来端庄沉静的姐姐被下三滥的药物逼成这样，她又是心疼又是气愤，偏偏摆脱不了身为男人的劣根性，控制不住想要往他身上瞧。他对谢之真一直抱有不大正常的念头，这会儿千头万绪涌进脑海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。 姐姐， 他像昏了头一般伸手替他解痒，声音暗哑。 是这里痒吗？ 犹如万蚁食心一般，谢之真浑身难受的厉害，小声抽泣着，昏昏沉沉间双臂搂得更紧，在他怀里胡乱点着头。见姐姐并没有排斥他的亲近，谢之方胆子渐渐变大了。荒郊野外也不是做这等事的地方，谢之真这副模样想来也挨不到回家，再加之还有季温鱼那么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在，因此他四下里打量，寻找合适的落脚之处。途经山脚下的一处农舍，屋子里还亮着微弱的灯光。谢之方勒住缰绳，将谢之真抱下马来，依旧将马儿放走，看着他撒蹄子奔向山下，又小心地掩盖住自己的脚印，运起轻功来到院门外，出声叫门。不多时，一对面相憨厚的中年夫妇过来开门，问他所为何事。谢之方长得俊俏，自带一种亲和力，他只说怀中女子是自家娘子，二人上山来烧香拜佛，不料遇到山贼，好不容易逃了出来，眼看天色已晚，赶路不便，恳请在此地借宿一晚，明日一早便走。他面容冷静地和那中年夫妇交涉，藏在衣衫底下的手却不老实地在谢之真身上轻轻揉捏着。谢之真已然失去神智，十分依赖地偎依在他怀里，对所有的孟浪轻薄照单全收，双眉紧蹙，无声地呢喃着，令人望而生怜。夫妇俩不疑有他，腾出一间干净的卧房给二人住下。谢之方将姐姐放到床上，又从袖子里摸出几两银子递给那农夫以作谢礼。待他们离去后，将宽大的浴桶洗刷干净，打了大半桶冰冷的井水。他摸了摸自己的指尖，只觉上面还残存着温香的触感，强忍住心头起念，折身回去查看谢之真的状态。季温鱼所下的药性极烈，谢之真难受地扯开了身上的外袍，偏过脸去，眼泪如珍珠一般的滑落，尽数渗入床被之间。谢之方看了心疼，何一爬上床去，将柔弱无骨的娇躯抱在怀里。 我知道姐姐难过，我的心比姐姐还疼，待会我抱姐姐泡泡冷水，或许能好一些。 他自言自语着，也不知道是在提醒自己，还是在向谢之真解释。谢之真一声声哭泣着，压根说不出来话。谢之方喉结滚动了几下，实在忍不住低头亲了上去。这时他似乎找回了一线清明，模糊抗拒地推搡他。谢之方本来就心虚，闻言立时停下了，帮他擦掉所有的眼泪，俯身用力抱了抱他。 姐姐，我先帮你看看有没有哪里受伤，你别害怕。 季温瑜行事歹毒，必定不是怜香惜玉之人。姐姐被他强行夺去了身子，不知道受了多大的罪，务必要检查一下没有受伤才好。谢之芳努力摒弃心中的杂念，轻轻解开里衣，看见干干净净的衣裤并无任何痕迹，不由得怔了一怔。他先是松了一口气，紧接着又生出滔天的怒火。若他是个受礼法束缚的寻常男子，必然会听信季温瑜的一面之词，忍气吞声地选择将姐姐嫁过去，贻误了他的终身，那可怎么办呢？他咬了咬牙，将这口恶气暂时放在一旁，抱着昏睡不醒的谢之真来到桶边，却拿不定主意到底要不要将他放进这桶冷水里。姐姐向来身娇体弱，这些年虽然被他留意将养，但仍然说不上强健，如今深受药物折磨之苦，体内必定燥热难当，若是再被寒凉的井水这么一激，难保不会落下什么病根。更何况季温瑜所说的余毒未清明显是谎话，姐姐现在的状态恐怕不是泡一两桶冷水所能应付得过去的。谢之真出了一身的汗，在炽热的怀抱里不安地扭动着。谢之芳低头看着她美丽的侧脸，目光中盈满激烈的挣扎。他犹豫了许久，终于下定决心，重新将她放回到床榻上。他一边手忙脚乱地褪去自己身上中衣，一边欲盖弥彰地为接下来的放肆行为找了个借口。 姐姐，我也浑身难受，想来是和你中了一样的药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